魏琛的垃圾话比较简单，直接粗暴。孙祥这样的年轻人被气得跳脚，但像陶轩、萧时钦却没多大反应。但叶修突然接过来的这一句就比较诛心了，连萧时钦听完都汗了一下。至少得家世可以碰到我们，听起来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说法。 但问题是，以家世这种本市冠军级的队伍跑来打挑战赛，还会马失前蹄被个随便玩家组的观光团给淘汰了不成？叶修这话是直指陶轩不要自我感觉太好，但在挑战赛上家世自我感觉好点真心没什么问题，实在是他们的实力放在挑战赛太逆天了。 陶轩听了这话，心里作何感想也没人知，但显然他也听出了话里的嘲讽，立即回道：“呵呵，这话我怎么听着应该像是我们送给你才对啊？怎么样，挑战赛准备的怎么样了？在座的，就是你们战队的队员吗？”明白了，萧时钦听到现在，终于是完全明白了。叶秋和家世有矛盾。 瞎子都看得出来，双方显然绝不像他和雷霆那样是和谐分手。这叶秋宣布退役以后，看来是张罗着要自己组一支战队，准备重新杀回职业联赛。结果戏剧性的是，上赛季的家世居然破落到直接降了级，双方最终竟然成了挑战赛里的竞争对手。 那么陶轩带他们过来的目的也就比较明了了。对于对手而言，可以当作是示威，给对方心理压力；而对于新到的萧时钦来说，则是在告诉他这次挑战赛并不轻松，有这么一位对手埋伏着呢，可不要放松。是的，不能放松。 对于这位全能的前辈大神，萧时钦哪敢有半点轻视？他学习荣耀、喜欢上荣耀的时候，正是叶秋率领家世战队横扫联盟的时候；他正式成为职业选手的时候，正是家世完成三连冠、叶秋风头最近的时候。叶秋对于他们这一代选手的影响可是极其深远的。 有多少选手都是学着叶秋的技术和意识成长起来的？轻视叶秋，孙祥他们这些新生代的选手或许会，但对于萧时钦他们这一代却不敢有这样的念头。对手是叶秋吗？萧时钦现在也算是明白，这是老板把题目告诉他了。他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对于叶秋和家世的恩怨没有太多的兴趣去了解。当对手的话，叶秋对他而言绝不陌生。他看着叶秋的比赛成长，成为职业选手后，每年也会和这位大神交手。当初是死抠战术寻找击败家世的方法，而现在他成了家世的队员。 可站在他面前的第一个对手，竟然就是原本象征着家世战队的叶秋。不管怎么说，这一战只能赢，不能败。挑战赛是没有任何退路的。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啊？看家世老板陶轩得意洋洋的样子，陈果觉得自己也有必要刷一下存在感了。哼，没什么事。 就是带我们的正副队长来拜访一下他们的前辈，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指教的地方。指教？唐柔有点激动。去坐一下。嗯？陶轩有点意外，打量了一下这美女，自己就这么一说呀，今天可全没想着是带两个全明星来砸场子，他们连账号卡都没带呢。谁先来？ 唐柔已经跃跃欲试了。 喂，不是一起上吗？包子问。 那样不好吧？唐柔踌躇。 孙祥几乎忍不住就想上了，但到底还是萧时钦沉稳，抢先一步说道：“切磋就不用了吧，以后比赛里总会见的。这次来主要还是和前辈打个招呼。”“呵呵，说的是。” 陶轩乐呵呵的。 一点没有介意萧时钦越俎代庖替他们这一行定下方针。目前的加氏战队正需要这么一个有主见能拿主意的人。虽然加氏现在的任命依然是孙翔为队长，萧时钦为副，但陶轩相信战队的真正掌控者会是萧时钦。孙翔这个年轻人事实上对于控制全队这种队长就承担的事儿并没有什么欲望，但是队长这种身份却还是很自豪和高兴的，所以陶轩也没有再更换队长来徒增麻烦。萧时钦副队长的身份已经足够控制住全队了，陶轩相信这个有经验的选手肯定会体会到自己这种安排的用心，同时把各方面都处理好。就像眼下萧时钦站出来的答复就让他很满意，至于孙翔跃跃欲试的样子让他只能感慨，年轻啊，还是年轻，这样的意气之争对于他们而言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孙翔萧时钦的都是什么身份啊？和眼前这些叶秋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家伙较量一下，赢那是应该的，万一输了那可是大大的丢了面子，还会提升对手的士气和信心。这种算计孙翔显然完全没想着，他看到有人挑战就想把人打趴下，仅此而已。萧时钦显然就想到了，立即就出声阻止了，把活动只是限制在了聊天范围内。唐柔一看没架可打，意兴阑珊的又摆弄他的游戏去了。来的人什么名堂他也清楚，但是很显然根本就不需要他帮腔，也就不怎么去理会了。不过他这种不把职业大神放眼里的模样还是很引人注意的。事实上从出局后确定叶秋会成为他们挑战赛的对手开始，陶轩心里也一直在敲小鼓。他开始留意叶秋这边的情报，之前的好些个猜测都摆到了他的面前，像有许多职业水平的高手跑来相助什么的。但这样毕竟只是猜测，陶轩可不想在这样的猜测中纠结下去，今天借着这样的机会干脆直接不请自来，打招呼的顺便其实也是想摸一摸叶秋这边的底细，看看他这边到底是有些什么人。上次说的是什么各职业高手，到底都是什么来头？真有这么多荣耀高手，哪儿那么巧就全被叶秋给挖掘到了？那各大俱乐部专门留意人才的网络也太无能了吧。一进门认识到了魏琛，而后又是通过留意唐柔和包子的游戏屏幕猜到了二人的职业，战斗法师、流氓。这两个职业和家王朝工会那边上报上来的两个人的信息完全相符，陶轩觉得这趟真是不虚此行。叶秋这边到底是什么实力，这一下可是掌握了许多了。不过看这训练室的电脑足足有12台，这个是不是为了人手一台的配置呢？晚上的这个时间段人没有留在这里训练也很正常。如此想着，陶轩觉得自己这趟闯的还是有点仓促了。现在是假期，又是晚上，这里所见未必是叶秋这队伍的全貌啊。直接问的话太明显了，人真的也要说成假的，假的也要说成真的。目前叶秋面对他们最大的优势，恐怕就是加氏对于他这个新组战队的一无所知了。至于他们对家世的了解，有叶秋在恐怕还要超过任何一家职业战队的了解。虽然现在核心是孙翔和萧时钦，但是孙翔用的是叶秋熟得要死的一叶知秋，萧时钦对他来说也更不是什么陌生人，还是得找机会再试探呢。这许多念头说起来复杂，但在陶轩脑里也就是那么一转的功夫就基本理清了。他正准备开口再说点什么，忽然训练室的门又被敲响，网吧的小网管又是钻了头进来。 老板，有人找。 又是谁啊？ 陈果可没好气，贾氏直接带着两个全明星选手上来示威了，他难道还开心不成？ 他说他叫乔一帆。 小网管说。 哦， 陈果回头看了叶修一眼，叶修听到名字也立刻注意上了。 一帆已经来了， 叶修说着就朝门走去。 是谁啊？ 包子问了句。 一寸灰。 唐柔却是知道的。 哦，是那小子呀，去看看。 包子跳起来了。 嗯。 唐柔也跟着起身了。 那小子有点意思了。 魏琛对一寸灰这个鬼剑士也很有印象，一边说着一边同朝门走去。 小李啊，你先招呼一下客人。 叶修出门时给小网管交代了一下屋里的三人，再跟着五人已经鱼贯而出，而陶轩、萧时钦、孙翔三人就这么扔在训练室里了。而在一边作陪的是星星网吧的网管小李同志。小李显然对于这种招待生疏得很，可惜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已经被五人丢下了。望着眼前三人有点手足无措，干巴巴地望着三人，最后好容易挤出了一句： 三位喝水吗？ 不用了，谢谢。 萧时钦回应了一下。这会儿就是陶轩都已经气得有些说不出话了。 鄙视啊，这是赤裸裸的鄙视。 家世的大老板、正副队长两位全明星的职业选手就这么被丢在破屋里，留了个小网管招呼，当家的却是全都跑去招呼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子。这人什么来头？比他们三个加起来还要重要？ 乔一帆，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啊。 萧时钦如此嘀咕了一句。 是吗？ 陶轩怔了怔，他也觉得这人应该来头不小，可是努力在熟知的圈中搜了一圈后，他也是实在想不起这么一个名字。倒是孙翔此时突然冒出一句： 哎，是不是新秀挑战赛上输给李轩的那个小子？ 新秀挑战赛孙翔也参加了，结果要多郁闷有多郁闷，如此痛苦的经历正好帮他加深了印象，他甚至记住了名不见经传的乔一帆。 对，是他。 萧时钦说有耳熟不是虚的，要不是乔一帆实在太透明，他早想起来了。 微草战队的，虽然从来没有正式出场比赛过，但确实是上赛季微草战队的注册选手之一。